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玉石老板买买提卡尔利的挖玉现场出了事，一个青年务工者摔成了脑震荡，最终买买提卡尔利用7500元钱了事。然而这样的事在和田还有很多，玉石给他们带来的是机遇还是劫数呢？ 张骞打开内地通往西域之路，使得新疆玉石更多也更容易地进入了中土。但在宋之前，美玉多为入贡之物，供朝廷礼神敬祖和做礼器法器之用，虽然也用于军旅、聘问、丧葬、药饵、佩剑、鱼服之事等方面，但尚未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宋代玉石渐起，西域和内地的玉石贸易也随之兴起，美玉开始流向民间。这当然是朝廷不愿意看到的，但也有点无奈。到了明代，诸藩以玉来示意者折多骚扰，及清这种情况依然延续，乾隆不能容忍了。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记载，乾隆定例，凡私赴新疆偷犯玉石，即照盗窃律记赃论罪。随后又在密尔代和巴尔楚克各设关卡，以防回民私采及商民夹带之弊。自是以后，玉器虽为无价宝矣。封建帝王将和田美玉作为朝廷专用，平头老百姓不能染指，自是那个时代的现象。如今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发展，国泰民安，是中国人的福祉，是玉器行业的福祉，更是盛产美玉的和田人的福祉。但经济利益的驱动力会变成一把双刃剑，人们挥动它在打拼财富的同时，有时也会伤到自身。关于和田挖玉人的故事，近年来我听到不少，也接触过一些像买买提卡尔利这样的当事者，有一夜暴富的，有倾家荡产的，也有跑了老婆丢了性命的，笑的哭的都有。跟天斗，跟地斗，跟人斗， 压下赌注向自然造化求财索宝，有时便免不了遭到来自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的捉弄。机遇会来到你身边，结束也会来到你身边，真把惊心动魄不可预知的命运笼罩在你的头上。2004年夏，玉龙喀什河的挖玉现场发生了一桩血案。一块地方，两名和田维吾尔族挖玉老板一先一后承包了。早承包的时间尚未到期，晚承包的已办了手续，交了钱要进入挖玉。机器人马涌了来，这边硬闯，那边阻拦，两个老板抄着抄着就要动起手了。谁也没想到，阻拦者的儿子鞋子里冲了出来，拔出皮夹壳，连同闯来的老板数刀，那老板当场毙命。这个案子在和田轰动很大，给我讲述这件事情的是艾泽兹卡斯木的女儿热依汉古丽，死者阿布杜外利是她丈夫的朋友。死者和凶手都是两个年轻人，可是再值钱的玉石能顶上两条年轻的生命吗？热依汉古丽原来是和田邮电局职工，后来辞了职，开了家服装店。服装店没有挣到钱，她收了摊，嫁了一个做玉石生意的老公。老公常年在和田和北京两地跑，她的父母亲艾泽兹卡斯木和肉孜古丽也都在北京开餐馆。她干脆在北京租房安了个家，把北京当成了大本营，既协助老公的生意，也帮父母料理餐馆。艾泽兹和肉孜古丽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艾泽兹卡斯木是地道的维吾尔族人，肉孜古丽母亲是维吾尔族，父亲是回族，是一位军衔不低的军人。但两个人的生活道路却很是曲折，艾泽兹上的是维吾尔族学校，肉孜古丽一直上汉语学校。1975年中学毕业之后，一块被一辆大卡车拉到于田县开荒种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两人招工进了油田，又被抽调到克拉玛依，艾泽兹做钻井工，肉孜古丽做汽测工。在克拉玛依，两个人恋爱结婚生孩子。当时油田上一个会战接着一个会战，两人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远离老家和田，谁也照顾不上他们，只有自己苦熬苦拼。后来好不容易一块调回和田，艾泽兹进了地区粮食局，肉孜古丽进了县饮食服务公司，但两家单位都不景气，工资有时候很难发出来。夫妻俩眼看着这饭碗端不下去，一咬牙，双双辞了职，开起餐馆来。和田的饭馆太多了，他们餐馆的生意半死不活，有人介绍他们把餐馆开到北京去，北京有钱人多，新疆风味的餐馆也受欢迎。这对夫妇就这样来到了北京。他们的餐馆一直是惨淡经营，而热依汉古丽老公的玉石生意却很不错。到了后来，他们干脆把餐馆交给热依汉古丽的外婆打理，他们学起女婿的样，也做起玉石生意来。前几年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每逢周六周日经营日，大棚下的一区五排都可以看到一对维吾尔族夫妇守着一堆石头，男的西装领带，女的套裙披肩，头上扎着一方丝帕，这就是艾泽兹卡斯木夫妇。那正是他们卖给我20颗籽料那段时间，一大早他们雇佣专门在潘家园拉货的三轮车，把玉料从租住的地方拉到市场，下午市场收摊的时候又雇车拉回去。夏天大棚底下像蒸笼，冬天又像是冰窖，那些晶莹闪亮的石头就是他们晶莹闪亮的希望，所有的苦和累就都不在话下了。两年下来，老艾夫妇在生意上摊开了路子，经济上翻了身，先是退了在十里河租住的破平房，在与潘家园旧货市场近在咫尺的华威西里租了套2室1厅的楼房，又在附近租了一间20多平方米堆放料石的仓库。 他们退了潘家园的摊位，改在家中接待买主，每天看料谈生意的四方来客络绎不绝。后来再有了些积蓄，又在银行贷了一笔钱，埃泽兹卡斯穆在且末一家玉矿参了股，不光贩卖玉料，也开启玉矿。再往后，老艾买了一辆长城赛影越野车，既能拉人也可以载料，长途短途跑得热火朝天。像艾泽兹卡斯穆这样苦煎苦熬打拼出来的玉石老板是幸运的，和田像他一样做玉石生意和开矿的人混得很惨的大有人在。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艾泽斯的一位朋友便是霉运当头，本来生意不错，在玉龙喀什河上游包了一块土地挖玉，买了机器，雇了人，开始几年猛捞了一把。但这位老兄有了钱就吃喝嫖赌，在夜总会给小姐小费数都不数，一沓子就甩了过去。后来胃口大了，把别人又挖了一遍的河道再次承包。玉龙喀什河两岸的土地，有的被人挖过两遍三遍，照样还能出料。可是活该倒霉，那块地方老河床很浅，两三米下去便露出生土，这一下子便让他傻眼了。家里孩子得了脑瘤，老婆有病，银行催着还款，他却躲在外边不敢回家。银行找到艾泽兹卡斯穆让他还债，老艾莫名其妙，人家拿出一张担保书，是艾泽兹为那位朋友贷款提供的担保。那位朋友曾借过艾泽兹的身份证，没想到他拿去复印做了担保贷款的凭证。后来听人讲，这位老兄在几家银行和信用社都有贷款，艾泽兹一下子就慌了，如果都是他的担保如何了得呀。他几番曲折找到这位朋友，本打算和他算账，谁知那患病的老婆正在那里嘶闹。朋友见他来就跟见到救星一般，死磨硬缠向老艾借了5000块钱，打发了老婆让给孩子治病。艾泽兹明知这5000块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他也只能认了。投资玉石生意1000万可以，1000块也可以，180买块小料卖上200-300，300-500买一块卖他700-800，多少都能赚。和田有很多做玉石生意的大老板，而小打小闹做小本买卖的也很多，农民、工人、干部，卖瓜子、卖羊肉串、卖地毯、卖鞋、卖裤子的，看你是外地人，谁都有可能问你要不要玉，谁都会掏出几块来向你推销。饭馆、商铺、理发店、马路边都可以成为玉石交易的场所。和田市清真寺路每逢周五周六两天变成了玉石巴扎，街两边摆满了玉石地摊，每摆摊位手拿玉石四处游荡推销的更多。这里的卖家多是从农村和山里来的小贩，不会有太好的东西，但一问价钱却会吓你一跳，比北京还要贵几倍。一个操着半生不熟汉语的中年男子拿了3块馒头大小染皮子的磨光子，开口就要10000。我无意买，说贵了，他一下子减了一半，要5000。我说在北京这样的东西500块钱一块都不值。中年男子生气的把玉往怀里一揣，嘴里嘟囔着什么反正我也听不懂，扭头就走了。随着籽料价格的疯涨，和田涌现出一批专门炮制籽料的行家，他们先把山料用闸砣切成小块，再放入一种专门的滚筒里，日夜滚磨，打磨掉棱角，使得每块都像鹅卵石的形状，再用锉刀锉，砂纸打，再抛光。到这一步并不算完事，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上皮色。上皮色呢，有两个目的，一是凡带皮子的籽料，如橘黄皮、枣红皮、孩儿面、撒金黄，价格上会比一般籽料高出很多。 二是掩饰打磨留下的痕迹。紫玉肌理自然，表面生长了犹如人体皮肤毛孔那样的小针孔，玉石行里叫做呼吸孔，山料绝没有这种呼吸孔。磨光子还会留下坨子和模具走过的错痕，经颜色一染，玉料的表面特征就不容易分辨了，可以鱼目混珠了。不光山料磨光子要染色，有些真正的紫玉为了有个好卖相也会进行染色。玉石染色技术可谓是绝技，和田的一般玉石生意人很难掌握的。有经验的染色专家一看玉料便知道能不能染，怎么染，染成什么皮色最为恰当。玉质坚密的上好籽儿不吃颜料很难上色，像这样的籽儿也用不着上皮子，本身就能卖个好价钱。大凡要染皮子，要么是磨光子，要么是籽料里边含有杂质。染色的基本颜料是新疆染地毯的颜料，但不同玉质添加什么酸碱物质就要看技术了。看起来很简单，一口锅架上火，里边盛着配方染料，玉料搁置进去，少则数小时，多则三五日，拿出来就带了皮色。当然那配方是绝不向外人透露的，但无论技术多高，假皮色终归变不成真皮色，有经验的人一眼还是看得出来的，蒙只能蒙那些半懂不懂还要图个皮色的买家。在和田我还听到一个故事，一个内地玉石老板卖了房子贷了款，在和田包地挖玉，结果血本无归，老婆还跟一个在他手下打工的小子跑了。这老板一根绳子在玉龙喀什河边的工棚里为他的西域梦幻之旅打了一个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机遇和结束就这样相依相扶，神秘莫测。流淌了千万年的玉龙喀什河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在河边守望和翻掘财富的人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命运面前，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就像扔进染锅的玉石一样，变换了另一种色彩。染锅对于玉石只能改变表面皮色，而人被改变的是内心。《西域文献录》的作者乾隆朝进士满人春元，记载乾隆时期新疆河产玉子，大者如盘如斗，小者如拳如粒，有重三四百斤者。直到清末唐荣作在玉说，民国初年李凤亭在玉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鸿昭在宝石说里仍作如是记述。但到今天，玉龙喀什河大部分地段的紫玉资源已经面临枯竭。根据新疆地矿局第十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王家新介绍说，他们对和田紫玉的储量做过一个测算，一个立方米的沙粒层里面大概有20克和田紫玉。当时测算选择的是产和田紫玉比较集中的地段，长度在10公里，宽度800米左右，这个范围之内大约有720吨和田紫玉。要知道盛产和田美玉的玉龙喀什河总长不过300多公里，以此推算真正的和田紫玉的储量并不乐观。如此蕴藏量，动用现代化的机械手段挖玉，以我所见和推断，一天的功夫少说也抵得上过去100年的开采量。西域文献录中的描述已经成为难以寻觅的破碎梦境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根据新疆经济报报道，中国和田玉研究表明，从夏到清代4000多年间，一共采挖出玉料约9968吨，而从1957年到1995年近40年间，一共采挖玉料9459吨。中国和田玉按矿山类比法做了概略研究，预测新疆境内玉石资源总量约为28万吨。从古代到现在数千年的开采，挖取的玉石尚不足2万吨， 余下的玉石资源储量还有26万吨左右，其储量之巨令人感叹。这种乐观的估算是将新疆境内包括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各种玉石矿产计算在内的，但这些玉石严格来说并不能算作和田玉，其中玉名混杂的低档次玉料不在少数，真正的和田玉特别是紫玉的产量亦是屈指可数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国家文化部原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新淼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拟在英国伦敦举办一次故宫文物展。展出前，国内出现赞成派和反对派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赞成派认为展出是传播中华文化，展示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反对派则提出了文物安全问题，能否保证文物不会丢失，能否保证运载文物的飞机不会出事。两派争吵得不可开交，国民政府是想促成此次展出的，于是将拟带往伦敦展出的文物拍成照片，同时将文物在国内向公众展出。政府承诺待在英国展出回国之后再办一次展览，让国人眼见着放心。国民政府还和英方商议将用飞机运送文物，改用英国皇家军舰运送。于是国内风波暂告平息，英方派出两艘军舰将文物运送到了伦敦。展览的举办者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出在英国获得巨大成功，当时参观者竟达到43万人次，创了英国举办展览的一个记录。200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在中英文化交流活动中，在英国举办一次故宫文物展是计划中的事情。2005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英，我驻英国使馆为了配合这次高层活动，提议将展览安排在胡锦涛主席访英期间举办。对于这一提议，我有关部门并不太积极，担心展出的都是帝王的东西，会不会对于英国民众带来一些理解上的歧义呢？这个部门的态度是，即使在访问期间展出，也不安排胡锦涛主席出席有关展览的活动。但是英国女王对这次展览很感兴趣，不光要出席开幕式，还要亲自为展览揭幕。胡锦涛主席随之与英女王一起出席展览开幕式并揭幕，又和女王一块参观了展览。这次英方的主办者仍然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根据郑新淼讲，英女王在参观中对中国玉器很感兴趣，特别是对大型玉雕山子《会昌九老图》赞赏不已，惊叹中国竟有如此大的玉器。郑新淼告诉女王，《会昌九老图》玉山子在故宫藏玉中并不是最大的，《大禹治水图》玉雕山子重达5350公斤，而会昌九老图不过832公斤。女王闻后更是吃惊，中国玉文化的恢宏景观显然超过了她的想象。在女王参观过程中，郑新淼没有向她介绍会昌九老图玉山子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如果她了解了这是一件玉制玉雕作品，这位大不列颠的君王对于中国古代皇帝竟有如此雅兴，不知会作何感想。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会昌九老图》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型玉雕作品还有哪些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